每一个宝贝的降临可能都会伴随着妈妈们在怀孕过程当中各种各样辛苦的付出。那么这些辛苦的付出，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减轻它对于这些妈妈们带来的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水肿到底如何应对呢？首先呢，要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邹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其实在怀孕期间很多我们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能对于妈妈们来说，在精神方面在身体方面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像我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孕期水肿的事儿哈，也想问问您，是不是有一些妈妈觉得这无所谓是正常的，也有一些妈妈特别焦虑找您去咨询这事儿啊？ 其实很多的孕妈妈都会，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肿，但是也会有肿胀的感觉。只要有这种感觉，其实过多过少还是会有点小纠结。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被问到说，我觉着我肿，那这个肿正常吗？那么当然也有没有任何感觉的孕妈妈，那这就是幸福的孕妈妈， 幸运的妈妈。 对对对，幸运的孕妈妈。 在孕期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算是肿？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体重增长得特别快，还有一些妈妈说原来我的鞋穿不下了，这是不是就证明我开始身体肿了呢？还有一些妈妈说我这个肿啊是下肢肿，上面不肿，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一些妈妈说我不光下身肿，我上身也肿，这到底哪种才是正常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让邹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还会让邹主任跟大伙儿说一说，如果孕期真的水肿特别严重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排水肿？像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薏米汤啊什么的，孕妈妈们能不能喝一喝？大家关于孕期的水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来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稍后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孕期水肿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吸烟对于健康的危害已经无需赘言，关键是如何推进控烟。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日常所说的烟瘾，也就是烟草依赖，是一种高复发的慢性病，单靠自我意志力、言语劝阻较难戒断成功。如果自主戒烟失败，就需要专业化的戒烟干预和治疗，通过专业的队伍和专业性的措施来提高戒烟的水平。基于此，王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了提高专业化戒烟干预水平的建议，内容包括普遍设立戒烟门诊，将戒烟治疗纳入医保等。此前有医生撰文，一年狂卖40亿的匹多莫德请放过中国儿童，认为该药在临床上存在着滥用，目前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提供的适应症修订意见，匹多莫德只用于慢性或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以及尿路感染的辅助治疗，删除了此前其他一些急性期感染、耳鼻喉感染等适应症。在用法用量方面明确指出，三岁以下的儿童禁用，三岁及以上儿童和青少年每次 0.4 克每日两次，不得超过60天，成人每次 0.8 克每日两次，不得超过60天。明天就是2月2了，很多朋友会在这个日子去理发。在理发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头发，比如头发能不能够天天洗呢？研究发现，洗头的频率应该根据个体差异、季节和所从事的工作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千篇一律。对于头发本来就比较干燥的朋友来说，天天洗头会把皮脂腺所分泌的油脂彻底洗掉，引起头发受损或者是脱落，对于头皮反而是不健康的。 那么洗头用多少的水才是合适？皮肤科的专家建议说，洗头最好是应该用温水，如果用高温的水来洗头的话，很容易会透过我们的头皮伤害毛孔发根，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头发干燥脆弱易脱落，最好是使用38度左右的温水来洗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水肿应该如何应对呢？邹主任，我们先来说一个案例哈，是小玲怀孕8个月了。其实呢，怀孕的过程当中啊，还算是挺顺利的，但是她说没想到在这8个月的时候啊，和水肿杠上了，应该算是孕晚期了。她说两个脚肿得跟这小宝宝的小肉脚丫一样，肉嘟嘟的。慢慢的，她发现自己的手也开始肿，说以前戴在胳膊上的玉镯子现在取都取不下来了，整个脸呢感觉也大了一号。她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难看了，身体啊也越来越难受了，就想咨询您一下，像自己这样的水肿到底正不正常？还想问问，这样的肿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啊？ 其实呢，这个小玲已经是很多孕妈妈会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所以孕妈妈在经历整个孕育的过程中，其实是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比如我自己的美貌， 那么孕期 的对身材，然后还有就是会经历一个整个的一个负重的过程。所以其实还是牺牲蛮大的，也蛮伟大的。但实际上呢，这种孕期水肿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他说的这个脚肿，实际上是孕期比较多见的水肿的发生情况，也就是我们孕期，因为我们怀孕，我们要供应宝宝的营养需要，那么随着我们胎盘的增加增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宝宝的增长，那么它这个循环系统就要有更多的血液循环起来。那么我们整个孕期它大概要比非孕期增加最多的时候到1000毫升的血液。那这些呢都在循环了以后呢，它就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那这个呢有可能分布在血管里，那么更多呢是分布在我们叫组织间液还有细胞内，那这个组织间液的水就是引起我们水肿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说的水肿就是小脚脚丫肿的跟小婴儿似的肉嘟嘟的，那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积聚了过多的组织间液的水，它就叫水肿。那这种下肢的水肿呢，多数时候是由于怀孕以后血容量又增加了，然后这个组织间液增加了，然后由于增大的子宫压迫，它不回流，回流受阻了，不通畅，所以积聚在下肢引起水肿。那么手的这种肿胀呢，多数时候是由于我们这种液体储留多了，那么身体各部位都储留多了，可能我们会觉得手胀，那么觉得手的这个原先的戒指都戴不下了，手镯也都卡在那儿了，那这种情况呢多数时候是生理的。那么但是如果严重的肿，那么这种连手上的这种肿都是油亮油亮的，那你要警惕一些病理的情况，比如我们多见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有的时候也会表现的是一个严重的水肿，所以这个时候生理性有可能，病理的情况也有可能。 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孕期水肿，但有的是正常的情况，有的就需要引起这些妈妈们的重视了。 是的。 像这个小玲她说了，这个脚肿手肿甚至这个脸她都觉得肿哈，好像一般我们比如说坐长途车的时候，即便是没有怀孕的朋友，好像也会出现我们下肢的这种水肿情况。 对。 这是不是相对于来说我们的下肢更容易出现这种水肿呢？ 对，因为当我们坐长途车活动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么组织间液的水就不能被及时的带走，它就积聚在组织间液引起水肿。那这个时候多数我们充分的休息以后，我们活动以后，那么血液循环起来了，把组织间液的这种积液带走了，水肿就减轻了。那么怀孕的过程也是这样，当这种水肿发生了以后，那么如果我们经过我们适当的比如活动休息抬高下肢能缓解的，多数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水肿，也就是增大的子宫压迫引起来的水肿。只有当一些水肿我们经过这些常规的处理措施不能缓解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有没有一些疾病找来了。 这也是教一下我们这些怀孕的妈妈们如何来分辨我们说这种生理的水肿和病理的水肿。 是的， 一般病理的水肿，即便我们通过好好的休息，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说给脚底下垫一个小枕头，稍微垫高一点，也不能够去缓解这样的症状。 对，您说的这个特别内行，就是我们把下肢垫高了，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之一。 嗯，好，那像这个朋友说了，他这个手肿啊，这脚肿之外啊，手也肿，甚至是脸也肿。比如说在您临床上，这些怀孕的女性朋友，像这种手肿、脸肿、上肢肿的也多吗？ 实际上怀孕引起来的水肿呢，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组织间液的增多引起来的肿胀的感觉是很多见的。那么好多孕妈妈觉着我自己是肿，但是在外人看来呢，觉着并没有一摁一个坑，并没有水亮亮的那种感觉。那这种呢是由于组织间液增加引起来的，可能我们会觉着原先的戒指戴着很卡，那么手镯戴着很卡，甚至于我觉着脸都大了一号，那这种多数是生理性情况引起来的。但是我们也有一种情况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这种病理情况，它也有一个严重的全身水肿。那这种水肿严重的时候，也球结膜都会肿，也就是我们一看眼睛里兜着一汪水。那么这种水肿就是不正常的，它也是表现为手肿、脸肿，但是它这个就是肿的就会相对的比较重，那个手就会觉着我摁都能摁出坑来，那这种是异常的水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怀孕期间孕妈妈的这种正常的水肿，普遍来说像上肢相对来说症状会比较轻？ 是的。 如果是比如说上肢的水肿也非常严重的话，其实也是给您发了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您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病理一些疾病所引起的这种水肿，还是建议您找医生检查一下。 对，因为妊娠的生理过程来说，多数的这个水肿是集聚在下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的腿啊、脚啊， 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妈妈在觉得这个孕期水肿啊和自己喝水多有关系，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怀孕期间多喝水，真的水肿会更严重吗？ 其实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在门诊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孕妈妈说觉得自己肿了不敢喝水，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水的循环它是有一个平衡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平衡存在的时候，我们喝了水以后可能会表现为尿增多了，那么可能我们是排出来的，所以我们水肿发生不发生，有些水肿的孕妈妈即使我不喝水它也会肿的，所以关键是我们的平衡点在哪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循环是不是循环起来了，这才是我们是不是发生水肿的关键，而并不在于我多喝一杯水少喝一杯水。 所以说和喝水的关系并不大，即便是我们喝水喝的比较多，超出了我们需要的这个量，我们也会通过排尿啊甚至出汗啊这些排水排出去。 是的。 好，那我们说了这个孕期水肿的原因，您刚才帮我们从这个生理的角度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在怀孕期间身体的这个水啊组织间液啊会增多，其中还提到了一个，这个水肿除了我们这个水多了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循环受到了阻碍哈。那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些孕妈妈们循环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像这种坐的或者说站的姿势不对，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啊？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比如我们正常人，你要像刚才您说的，长途车坐久了腿都会肿。也就是说我们长途车坐久了为什么会肿，我们一个姿势不动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那循环就会受就不很通畅，就会受阻碍。这个时候组织间液里积的水就不能被带走，就引起水肿。那么孕妈妈其实也是这样的过程，但是她跟我们非孕期不同的是在哪儿？我们肚子里还有一个宝宝。那这个宝宝呢，她的是要牺牲到妈妈肚子里的一些空间，它就会压迫妈妈的一个静脉回流。那么当妈妈待的姿势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她的下肢的静脉回流就会被压迫，就会不通畅。有可能以前我一个很通畅的管道就像水管堵了一样，那么压扁了，就是我们一个圆圆的管道被压成扁的以后，它通过量就没那么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下肢回流和血液循环都会受影响。 也就是原来这个动作您可能没有肿的情况，但是怀了宝宝之后，因为肚子里宝宝占了很大的地方，可能这同一个姿势您现在就会肿了。 对，就是固定一个姿势待着就容易引起水肿。还有一个就是久站久坐，还有我们翘二郎腿，就这种凡是引起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不畅的动作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水肿的发生。 好，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像这种水肿，我们除了这种生理性的，也就是说由于我们这个姿势的问题、循环的问题，还有这个体液增多的这个问题引起的这种水肿，也有一些是病 病理性的。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像妊娠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水肿，除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在妊娠期引起妈妈们水肿的情况啊？ 会有的。其实我们妊娠期来说呢，有一些疾病是由于怀孕引起来的疾病，我们叫妊娠期的叫并发症。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呢，是我们叫合并症。什么叫合并症？就是妈妈本身基础上有一些疾病，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发生了妊娠，就是又怀孕了，那么我们就叫合并症。那么实际上呢，有一些孕妈妈在孕前并没有做一些正规的检查，那么可能有一些病到孕期才发生症状，那么我们发现啊，比如她肾脏有问题，那么她就会有一些水肿的情况发生，尤其是表现早晨起来眼睑就肿了，那这些有可能她本身之前就存在肾脏的疾病，另外肝脏的疾病也可能引起来水肿的发生。但是对于孕期来说呢，最多见的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因为毕竟孕妇是一个年轻的群体，那么她可能基础疾病的可能性相对小，所以怀孕以后的并发症的可能性相对多，所以这个时候更多见的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如果妈妈出现水肿了，一定要兼顾血压是不是高了 也就是说妊娠期高血压这样的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会引起妈妈们出现水肿的这个情况。 是这样的。 好，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孕吐啊什么的，它有一个这个从重到轻的一个过程哈。像比如说水肿一般出现在怀孕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会比较容易出现水肿？ 其实真正发生水肿最多见的是孕晚期。孕晚期是怎么界定呢？一般是孕28周之后。为什么孕晚期容易发生呢？就是说肚子变大了，压迫的症状变重了，然后而且就这个时候呢，孩子生长的速度快了，我们循环的血量增加的也会快，因为我们要供应宝宝的这个胎盘循环的这个量，等于我们妈妈的自己的循环同时也带动了宝宝的循环，所以身体里的循环血量增加了，而且我们还要为分娩的时候的出血做一定的准备，所以我们的这个循环血量也增加，在这儿是高峰，然后再加上我们子宫增大压迫也是高峰。那么妈妈这个时候呢，在本身不爱运动，那么觉着身体笨重了，我更不想活动了，那么活动的再一少，所以一般来说最多见的水肿发生在孕晚期，当然也有一些发生在更早时期的，那么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如果大家在早孕期就开始肿，那要警惕一些病理情况，尤其是我说的合并症，就基础有一些肾脏的疾病啊、肝脏的疾病，这些情况就要注意了。一般生理性的就是怀孕引起来的水肿，多发生在孕晚期，少数发生在孕中期，也就是在孕28周之前，有少数人会有。 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就说自己刚开始怀孕就出现了水肿，想问问您这正常吗？这一般是不太正常，是吧？ 是这样的，太早了。 好，一般是我们说的孕28周之后，孕晚期比较容易出现。 是的。 稍微早一点也就是在孕中期，不会是在孕早期出现水肿的情况。 对，因为孕早期咱们前面说的这些怀孕引起的生理变化基本上还很轻微，从孕6周才开始有这种变化，如果特别早就发生了一个水肿，那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有基础疾病，尤其是肾脏疾病，一定要去就诊看一下。 那如果比如说是非常不幸的这些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有一些基础疾病，甚至有一些妈妈说我怀孕了之后发现肿得特别厉害，一查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对我的宝宝造成影响啊？ 这个疾病嘛，本身它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那么不正常的情况就有可能对妈妈或者宝宝带来影响，所以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及时要到医院就诊。那么是不是会有影响？是会有，但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它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有些疾病早期去干预了，那么它不让它进展的特别迅速，有可能对妈妈和宝宝就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不治疗不干预，就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不治疗血压波动很大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胎盘早剥，那这种胎盘早剥一旦发生，会直接影响到宝宝健康，甚至于直接危及宝宝生命。那么妈妈如果出血多，也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全。所以呢，有些疾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它才能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 好，所以说其实这也是解答了很多有这种基础疾病的妈妈们的一个困惑。妈妈是特别伟大的，很多妈妈都说了，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能不治的病我都不治，我能不吃的药我都不吃，就害怕这些治疗 疗啊、吃药啊，会对自己的宝宝造成影响。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怀孕的期间，如果真的查出疾病，医生又建议您治疗的话，我们一定得积极的配合，要不然不仅对自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对于宝宝来说，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是这样的。 嗯，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控制手段和方法吗？ 其实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由于怀孕引起来的，所以它的基本病因是怀孕。 嗯， 那么我们孕期的治疗呢，基本上是让它的病情尽量发展的慢一些、尽量稳定在一定水平，然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这是我们的治疗初衷。 嗯， 要真正的痊愈就需要终止妊娠，也就是得生完了才可以。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治疗是让它的病情相对稳定，发展的慢一些，还有就是不出现并发症，这就是我们最终治疗。要真正的痊愈在孕期是做不到的。 嗯，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控制的手段，尤其是对于高血压的这种控制哈，普通高血压的控制我们知道可以通过这种药物来进行干预，像妊娠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也是通过比如说降血压的药物来进行控制吗？ 对呀，我们也是有降压药物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检出痉挛的我们叫解痉药物，然后另外呢也是根据他的这些孩子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提前终止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促肺的药物、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情况选择不同的药物，但是降压肯定是重要的治疗措施之一。 嗯，那这个降压药是不是对于宝宝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对，我们会选择对宝宝影响比较小的药。降压药很多种，但是我们能孕期能用的就这么两三种。 所以说也特别提醒妈妈们注意一下、这个孕期的降压药啊，我们的医生会综合宝宝为你选择一款合适的。 对， 不是所有的降压药在孕期都能吃， 量身定制。 嗯，而且这个孕期服用的降压药对于宝宝来说可能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你也不用担心这吃了药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宝宝，这宝宝还能不能够健康的诞生，您不用担心。 对、对疾病的影就是比疾病对妈妈的影响会要小。 嗯，好。还有朋友想问问说，这种病理性的水肿能不能够提前预防呢？像比如说妊娠期的这种高血压，我们有提前预防的方法吗？ 有的，我们其实是最关键是要筛出高危人群。那么对于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是可以给一些药物预防的，比如现在比较确定的小剂量阿司匹林。 嗯， 那么我们可以提前服用上，就对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有我们的钙片，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预防选择钙片，我们是每天一克。 嗯 啊，一克的钙片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然后还有就是饮食习惯，运动的一些支持，体重的一些控制，这个都是我们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个预防措施。关键是发现高危人群，早些采取这些手段。 好，那高危人群，比如说有哪些算是妊娠期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呢？ 嗯，比如说上次怀孕有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现在二孩妈妈这么多，那这些人群一定是高危人群，那这次再怀孕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咱就提前预防了。 对，还有就是肥胖的、高龄的，还有家里有高血压病史的、再有就是本身有基础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那么这些人群都是我们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高危人群，也就是容易发生水肿的一个高危人群。 嗯，所以说这些朋友在怀孕之前呢，可以采取一些这种预防措施哈。除了我们说服用阿司匹林，还有刚才周主任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经常的这种运动，各种各样的方式之外呢，比如说妊娠期如果真的出现了水肿，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去缓解它？像大家伙非常熟知的，比如说薏仁水，我们都知道排水去水肿，像孕期的妈妈们能不能多喝一些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邹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水肿到底如何应对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

轻轻的我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二三事之孕期水肿究竟如何应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妈妈们非常的辛苦，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呕吐啊、水肿啊，甚至有一些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还有比如说身体的一些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有可能真的不仅仅是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有可能和疾病相关。那到底哪些我们说在怀孕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小问题是疾病，有哪些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减轻这些生理反应带给妈妈的不适感觉呢？在这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今天呢，主要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孕期出现了水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邹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时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我要走到邹主任，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伙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好的。 慧慧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现在呢是孕22周，感觉自己哪哪都是肿的，浑身上下，但是老公说啊他就是胖了，说他没肿，他就不太知道这孕期的胖和肿到底怎么来区分呢？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慧慧和他先生真的是很有意思。实际上呢，可能有些人自我感觉是肿了，但是外人看着并不肿。那这种呢其实不是真的肿。什么叫肿？就是我们一个体液的一个异常的积聚。也就是不该出现那么多液体的地方，它积聚了很多的液体，这种才是一个肿的情况。 嗯， 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一摁，摁下一坑 去，凹进去。 哎，对，我们叫脂凹性水肿，一摁能摁下去，或者是虽然我们摁不下去，但是我们一看就是肿的油亮亮的，水很多。就觉得兜着一汪水的感觉，那这种呢也是一个肿。但是还有一些呢，就像慧慧家先生这样子，就是可能慧慧吃了很多，他自己一下子快速的长胖了，那么可能就是一个长胖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由于怀孕引起来的体液的增多带来的那种胀的感觉，但是并没有导致这些胀的这个增多的体液是均匀分布在身体各处的，他就觉得全身上下都有点胀的感觉， 就感觉皮肤紧紧的呀， 对，包括手也胀脚也胀，但是看起来呢他的形状很正常，并没有一个某一个部位的液体的异常积聚，然后也没有一摁一个坑，那这种呢通常不是一个真正的水肿。那可能在这件事上，我觉着慧慧家先生的慧眼可能更是识得了真谛 啊。所以说在怀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有这种感觉，浑身有胀胀的感觉，甚至有些人说我这个皮感觉都要绷不住了，有点紧。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肿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比如说容易出现水肿的我们的下肢、我们的小腿、我们的脚面，我们真的按一下，用手如果能出现一个窝，而且这个窝啊不是这种我们松了手之后立马能弹起来的，这种一直是凹下去一个小坑，这种可能是肿。不管是病理性的还是我们说的这种生理性的水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孕期的表现， 是这样的。 好，还有手机尾号4211的朋友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怀孕30周了，下肢呢水肿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想问问能够通过下肢按摩来缓解水肿吗？其实这个朋友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第一，他说他早晨起来肿得比较厉害。咱们说一说这个孕期如果出现水肿的话，尤其是这种生理性的不是病理性的水肿，它有某一个时间段会肿得特别厉害吗？ 会的呀，因为我们看这个生理过程，那么我们怀孕引起来的水肿多是由于我们体位就是压迫引起来的这个血流不畅，那么它积聚在比较身体比较低的部位，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脚、 腿这种下肢比较低的部位，血液不能回流才水肿。那么通常的我们怀孕这种生理性水肿，如果躺平了休息，那么当然我们三十周的这种孕妈妈躺平并不是平躺，而是说躺下来，然后左侧卧位、右侧卧位都可以，就是不建议平躺。那么就是躺着休息休息，抬高下肢，就像您刚才说的垫个小枕头，把下肢抬高了，都应该让这个水肿能缓解，或者是我散散步活动活动，其实都是应该能缓解。如果早晨起来反倒是最重的情况，那其实这种情况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病理性情况了。真正的怀孕实际上应该是晚上睡觉之前肿的是最厉害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是觉得最轻松的时候，水肿是比较轻的。 嗯，好，这其实也提醒大家，这个病理性水肿和我们说的生理性水肿，它有一个区分的点，就是如果在睡觉起来早上清早的时候，您觉得反而肿的是一天最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您得留心一下，可能是病理性的了。 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孕期生理性的水肿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们站了一天坐了一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下肢肿的最严重。 对，通常休息一晚上以后就会觉得轻松很多，水肿也消了，然后第二天又开始一天的劳动，以后又开始第二次的循环。对，是这样的。 那像这个朋友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通过按摩下肢能够缓解水肿的情况吗？ 一般来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由于怀孕引起来的这种生理性水肿，按摩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按摩的过程是让它的血液流动起来，那这种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以后，就容易把组织间液异常积聚的水带走。那么这种带走以后，水肿自然会减轻。所以孕期的水肿如果有条件想去做做按摩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种按摩仅限于去揉一揉放松放松，不建议去做穴位按摩。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也别花着冤枉钱专门出去找人按摩了，让自己老公这个时候赶快给按。 对，这时候老公很有用了。 揉揉腿，然后捏一捏，然后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缓解下肢的这种水肿是有帮助的哈。 对，热水泡一泡也可以。 波澜不惊就想问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说侧卧位就不容易水肿，是真的吗？其实刚才您提到了睡觉的时候，这个我们躺平的状态之下，水肿应该是会逐渐减轻的。像他说的这种侧卧位，像这种卧位有讲究吗？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我们一般孕晚期、孕中晚期，也就是孕二十周以后，就不建议平躺着睡觉。我们刚才说的卧平，也就只是身体放平，但是我们也不是建议平卧的，而是说左侧卧位、右侧卧位。其实我们孕期首选的是左侧卧位。为什么首选左侧卧位？是由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这个，比如肠道的这种分布，子宫通常是一个右旋的状态。那么悬着的时候呢，血流就容易不通畅，会影响对，会影响子宫的供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左侧卧位可能就更好，能缓解它的这个水肿，那个供血不畅的这种情况，就子宫供血不畅的情况。所以我们首选是左侧卧位。但是有一些孕妈妈呢，左侧卧位她反倒不舒服，或者胎动特别频，宝宝不喜欢，那你就右侧卧位也可以。但是我们都不建议平卧。那如果是平卧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引起妈妈的这种血流不畅，甚至于妈妈出现低血压，出现胎心减慢，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时候宝宝整个的重量全都压在了妈妈的身上， 对，压在我们下腔静脉上，那影响整体的血液循环。 好，刚才您不是说了吗，热水泡泡脚也有好处。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泡脚能缓解水肿吗？其实缓解我们说这种生理性的孕期的这种水肿，咱们到底有哪些方法，我们帮大伙儿总结一下吧。 好啊，那起码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适当的抬高下肢，就是我们别固定的久坐久站，就是我们身体要多活动。那么比如我们在办公室工作，那么隔一段时间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比如我们长期的坐的时候，可以在前面放一个小脚凳，把脚稍微垫高一点， 抬高点， 对，这都可以。就是不久坐久站，适当的抬高下肢，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热水适当的泡泡脚，按摩按摩，那么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然后再有一个，我们就是在躺着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适当的要休息，叫劳逸结合，不要老是说老工作不休息，那肯定不行，每天要有适当的休息，要是缓解这种水肿的压迫。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饮食上要合理，要清淡，也就是这个清淡饮食并不是我一清淡饮食就不水肿了，而是减少我们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轻水肿。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水肿很厉害的话呢，还有一个弹力袜，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哦， 那么这个弹力袜呢，我们通常是建议这种有治疗作用的弹力袜，就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嗯， 那么这种弹力袜穿的时候，我们是要每天早晨起来在下地活动之前我们穿上它。 嗯， 那么这个时候水肿是最轻的。那么穿完以后呢，对我们的下肢静脉是有一定的束缚和压迫作用，有弹性作用。那这样我活动起来水肿就没有，相对没有那么厉害了。嗯， 那您说的这个弹力袜是不是和我们之前做节目提到的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这种袜子有点类似？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道理是一样的。 嗯， 所以是跟那个袜子是几乎就是一样的袜子 啊。好，嗯，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对， 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也有一个疑惑，就是在怀孕期间我们都中国人特别讲究药食同源，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食物有这种消水肿排水的这个效果，比如说像薏仁水啊，冬瓜水啊。也想问问您，像比如说在孕期如果我们想要减轻水肿的情况，能在饮食上多加入一些这种祛湿排水的这种食物吗？ 可以，但是肯定不是一个绝对的治疗。既然是一个通过食物来调整，它就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法。 嗯， 也就是说我多喝点冬瓜汤并不一定就消水肿，但是我们就是从中医的角度适当的喝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薏仁水呢，实际上从中医的角度，既然我们讲药食同源，讲的就是中医的东西。 嗯， 那么中医的东西在孕期薏仁是不建议多用的。 哦， 所以我们冬瓜水冬瓜汤可以喝，但是薏仁水适当的还是不要太多。 哦， 但是根本的解决缓解水肿的问题，这都不是根本的措施。那么根本措施还是要我们刚才说的那四点出发。那个是真正我们能解决水肿的一个有效措施。这四点咱们重新说一下呢，就是算是捋一下吧。 嗯， 就是不要久坐久站，然后坐着的时候要适当的抬高下肢，然后可以给下肢做做按摩，热水泡一泡适当的，然后另外呢清淡饮食，然后再有适当的可以考虑穿弹力袜。 嗯， 那么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缓解水肿的有效措施。 好，所以说其实在饮食方面，大家其实不应该注重于说我吃什么东西能够解决这个水肿，我们还是应该清淡饮食，对于我们缓解这种水肿甚至预防水肿都是有好处的。 对，其实我们食物嘛只是起到食物的作用，我们通过食物想达到药物的作用恐怕不大可能，但是通过食物起到一些辅助作用还是可以的。 嗯，还有赵阿姨打来电话想向您询问一下，说儿媳妇啊怀孕八个月了，别的地方啊都还好，就是这脚啊肿得不行，说鞋都穿不进去了，想问问该怎么缓解。说媳妇呢天天嚷嚷着说要穿拖鞋上班，她觉得这个不太跟脚，害怕这媳妇摔一跤怎么办，想问问您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像这个腿可能都还好，就是脚特别肿。 啊，赵阿姨说的这个真的是特别好。一般来说怀孕以后呢，孕妈妈多数孕妈妈会觉着脚大了一号，以前的鞋不合穿了， 嗯， 脚会胀。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孕期的水钠储留和水肿引起来的。那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有效措施里边呢，这个刚才我没有把它单独拿出来说，因为我们上一期讲鞋子的问题提到过，对，提到过。但是这里面呢我再提一次，就是说如果要是孕期有水肿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穿舒适的鞋袜。那这个舒适呢就是讲究有一定的宽松度，不能勒脚。 嗯， 那么这些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鞋袜。那么但是拖鞋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确实稳定性没有那么好。 嗯， 那么我们是建议比如买大一号的运动鞋穿。 也就是说这个鞋我们穿着还是得跟脚， 对， 但是不觉得勒，这样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来说我穿进去鞋以后后面能有一个大概一公分的样子，有 一指 的距离，那这种就比较舒服。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在孕期这个特殊时期买一双稍微大一点的运动鞋来穿，这是可以的。 嗯，好，所以说拖鞋即便穿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还也不建议像孕期的这种女性朋友说因为肿我穿着这个勒得慌所以我需要穿拖鞋。 对， 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 除了不安全以外，还有这种拖鞋的平底儿，那么容易对孕妈妈这个后面造成很大的压力，就是这种身体重心的改变会更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孕妈妈的腰酸背痛的症状会加重，所以除了我们说的不稳定以外，其实对孕妈妈其他方面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嗯， 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穿拖鞋，还是买一双舒适的有一定高度的跟的高度的运动鞋比较合适。 嗯，那像这个朋友说就是脚特别肿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缓解水肿的这种四种方法哈， 都适用。 是，我刚想问问说哪种是更适合他的？ 都适用。他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前面 们说的方法，抬高下肢，然后适当的休息，那么这个就是劳逸结合，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考虑适当的按摩按摩，然后穿上弹力袜，那么这个后面是等于相对更高一级的跟进措施。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运动对于缓解孕期水肿有没有帮助，想让您推荐一下运动的方法。其实我身边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在怀孕的期间开始运动了。我记得之前像我父母这一辈儿的时候，怀了孕之后都恨不得天天卧床休息，别再动了。有条件能不上班的尽量都说别上班了。但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坚持运动，还有很多我们看到这个跑马拉松的时候，妈妈们挺着大肚子去跑马拉松跑下来的。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孕期的运动一定是会对我们的水肿有帮助的，这个我们是很推荐的。但是这个呢要量力而行。其实我们建议的呢是孕妈妈在怀孕之前就把底子打好一点，因为我们孕期起码体重要增长个30斤左右，那短时间内负重增加，你要多背很多的负担每天，那这个一定要有很好的底子，你才能比较舒适的度过这个阶段。所以孕前我们就建议做一些运动。那么如果怀孕了，这些运动妈妈没有不适的情况下，这些运动我们是不建议停的， 可以坚持， 接着坚持就可以了。那么比如我们游泳，比如我们跑步，如果孕妈妈之前一直在做，那就不用停。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做过这些运动的孕妈妈，你也没有必要孕期额外去做，因为孕期已经负担很重了，你之前不做的运动现在去做，短时间靠这几个月也达不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呢就是你的以前的运动可以坚持，那么没有做运动的人，你就每天散散步，每天保持1到2个小时的运动就可以了。 好，那么比较低强度的这种， 哎，就是我们叫中等强度，比如我们快步走，或者是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散散步，散步呢，一般来说强度就是没有中，我们不到不到中度，中等强度。 这个轻度运动。 但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孕妇的情况，起码我们要没有先兆早产或者先兆流产的症状，而且我们活动完以后没有其他的不适，那么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些运动就合适。 所以说只要是运动的话，对于孕期的这种水肿肯定是有帮助的。 是的， 它加快了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这种循环代谢。 是的，好多孕妈妈就是一直运动的孕妈妈孕期会过得很平顺，也不显，好多人都到7个月了还觉得啊，我的肚子人家都说比别人小，那我说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孩子不小，看起来没那么笨，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好，那比如说比较推荐的这种运动方法，您刚才提到了几个，比如说像快步的快步走，游泳，很多的妈妈这个在运动选择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担忧哈，比如说游泳，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是有一定浮力的，可以减轻这种我们说像运动中的这种压力，但是有一些妈妈说，这怀孕期间我去游泳池，卫生是不是特别的好，会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感染，反而影响宝宝？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去游泳，对游泳池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起码它要达到我们游泳池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卫生条件。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孕期就可以，因为我们孕期就像正常人一样，他的这种炎症，对于这种或者我们说的这种炎症，阴道炎啊，各种炎症，他也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孕期这种自身防御作用也有，但是肯定要达到一定的卫生标准，那么起码保证我的水是干净的，不会有一些传染病的发生，那这种情况下是比较适合孕妈妈去的。 好，我觉得也建议一下孕妈妈在游泳的时候，咱们马上这夏天就要到了嘛，我们也尽量避开比如说人比较多的这种早晚高峰什么的， 对， 我们还是选择人稍微少一点的，比较干净、环境比较好的这样游泳池，可以进行运动。其实说到运动，还有很多的妈妈们喜欢在孕期的时候做瑜伽。很多的妈妈说，这做瑜伽啊，不仅仅是有助于，比如说缓解水肿，还有一些妈妈说，做瑜伽也有助于顺产，是真的吗？ 是的，瑜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手段。 嗯， 因为尤其是孕期的瑜伽，它把那个肌肉的韧带的弹性都锻炼得很好，而且经过这种瑜伽的锻炼，确实是血液循环起来了，水肿也会减轻，那么对分娩确实也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个孕妈妈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我也很支持。 所以说在孕 孕期如果像这个以前又没有特别强运动基础的朋友，我们就不建议您比如说跑步啊，甚至是一些运动量比较大的这种运动咱们就尽量少做。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刚才邹主任说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甚至可以做一些瑜伽，不仅有利于消除我们水肿的情况，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比如说顺产变得更顺利一些。 是这样的。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请邹主任帮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继续找到邹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我在北京妇产院东院出诊，是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和每个星期三的上午，是我个人的出诊时间。 嗯，好，周二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找到邹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认识两个医生群体，一个是守护我们健康生命线甲状腺的医生群体，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我们说在手术过程当中都离不开的一个医生群体，就是麻醉科的医生。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走进这两群医生，看看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北高压控制，风力较小，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60到10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